没有音乐啊，音乐要音乐啊，配音乐啊， 就是开头什么的。开我说开头啊，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 然后我们是什么？大脑清洁公司。 以后再说吧，开头先不要管啊，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 对对对，好。 开头你开头 好。那今天还要再讲一次那个日期。 要 好 ，OK。今天是西元2015年，哎，念对了， 这是念对。 然后昭和27年，哎，这个念错，平成， 哦、 平成27年。 你昨天是讲昭和哎、欸。 我昨天讲昭和吗？ 对啊，我想说你怎么还卷舌卷那么用力？今天是平成哦。 平成，你要惨了， 马上要被呛了，赶快去，赶快去补。 平成二十七年，民国104年，对吧？ 对， 104年。 好， 然后3月18号， 3月18号， 对。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哎、欸，题目啊！ 哦，今天题目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算了，到底在搞？我刚刚在看那个 YouTube， 要不要改一下，注解一下。不过算了，没差，被呛就被呛。好，所以今天题目是我负责，今天是讲那个自我感觉良好。 对，那你觉得你自己？ 我自己有没有自我感觉良好？ 对， 我当然会觉得我自己就是某些事情有特别有研究的事情，当然会觉得我就是我的理解啊，我的知识在这方面是高于平均的，可是对啊，然后开车当然也会觉得我开的比较守规矩，然后技术也比较好之类的，对吧？这很正常嘛。 我是还好啦， 那你是還好， 但每个人都把讲自己还好，其实 对啊，对啊，就大家都会认为说自己坏的情况比较少，然后好的情况比较多。 但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你自己有自信的。一些项目可能会有点自我讲一下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到崩溃的历程好了。 崩溃哦，讲、okay, 一下。 对，那我小时候其实很喜欢画画，然后就是在从小学，然后一直到国中到高中左右都一直在画，那其实就一路都一直只有在得奖这样，所以就一直觉得自己还蛮强的。然后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高中的时候高一，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刚开始有社团嘛，然后我们就有个美术社，所以参加美术社。 嗯哼。 然后看到我的同学之后，我就崩溃了。对， 那种青蛙来到大海的感觉。 对，然后就觉得看是，哎，就觉得自己真的是看的世界太小了。然后后来二年级之后，我就离开美术社，因为已经崩溃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加入热音社。然后就开始弹吉他，那时候也是有点少年得志啊，就是那时候我们、高二的时候就组团，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第一次比赛就得到冠军，然后就觉得自己超强的，然后就这样一直玩音乐，玩到大学，然后后来大学好像大一还大二吧，然后参加一个那时候叫校园金曲奖，现在很有一个现在很有名的歌手也曾经参加过那个奖，就是徐佳莹。 哦， 对对对，所以我算是他的前辈，对，所以那时候也得奖了，所以那时候还也觉得自己很强这样子，然后后来结果到那个那时候在颁奖， 得奖是冠军还是 我们那个没有算什么冠军，但就是会有某一些奖项，然后就算得到了这样，然后后来进去之后，在颁奖之前都会有一些见面啊或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大概写了二三十首歌，那时候我大一还大二这样子，然后就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还蛮强的嘛，然后后来就遇见了一个朋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哎，那你的创作大概有多少？他跟我说100多首，然后我就崩溃了， 从此就 退出歌坛了，没有，就觉得的确就是。有时候你自己在一个小圈子，的确是会比较容易自我感觉良好了、 啊。对啊， 对啊， 对，我说的这个情况比较不太一样。很多那个心理学，应该算心理学家做实验吧。他一开始都是在美国大学生里面做这个实验，然后160几个人吧，美国大学生跟那个跟瑞典的大学生。然后他就问说，哦， 就是你觉得你的开车技术是高于平，就是高于 50% 的人，还是低于 50% 的人？ 嗯， 然后 90% 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开车技术是高于 50% 的人， 嗯， 对吧？就听起来就很不合理啊，不可能， 对， 对吧？这照理来讲，应该要接近 50% 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是高于 50%。 嗯， 然后但是同样的情况就是在瑞典人里面只有 69% 而已吧、 嗯。 虽然还是有这个情况，但是还是很少。那看起来是有文化差距，是其实可能是文化造成的。 我认为是瑞典人比较不开车、欸， 哎，瑞典人比较不开车吗？ 对对对对，瑞典、嗯、瑞典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的那个交通工具啊，他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其实是 bus。然后他们的爸就是他们基本上是不鼓励开车的， 嗯， 所以他比如说他据我所听到啦，就是说有些大路啊、嗯、他的车子是不让你左转也不让你右转， 就只能 你只能直走，所以你要走到很远的地方之后你才能转弯，所以就让你很难开啦。那、 哦、 但他们配套的方式就是他们24小时都有公车， 嗯 对，所以我想应该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的确瑞典人比较不会开车吧，我想 比较不会开车吗？对啊对啊，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资料，我就觉得这个情况可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嘛。 对， 所以我就后来就在三分钟科学的那个 Facebook 专页上面就放了一个那个问卷调查， 对， 就昨天放的，然后今天五点的时候我就来 统计一下， 统计，对，然后就发现。还真的、欸， 真的什么？ 真的是就是其实真的跟文化有差异，就是哦没有，我还要再另外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先看到说，就是做这类型实验的人，他们后来还有再去找那个，就找其他国家，就亚洲国家的人， 嗯嗯嗯、 做类似的研究、 嗯， 然后发现就是亚洲人，像韩国啊，还有那个中国人，他们就是反而会对自己的那个能力比较低估。 嗯， 就他们反而认为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厉害， 因为亚洲人比较谦虚， 对，比较谦虚。对，这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就其实我不太，我觉得不太相信，因为在我身上不适用啊。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后来我就不信邪，就丢了这个问卷，结果发现真的、欸，就是真的，就是台湾人，就是我统计是，认为低于50%的人有265个。 嗯、 然后高于50%的人有277个、 嗯， 所以其实没有差距，没有很大。 对， 当然你没有直接实际去测量他的能力， 嗯， 你没办法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光看统计来说，还蛮接近50-50，就是我、 嗯、 对认为自己好的人跟认为自己不好的人是一半一半。我的问卷问题是说，如果把人口依照驾驶技术分成100个区间， 嗯、 就是、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大概排在第几个区间？我刚放上去大概30分钟，就有80个人去填嘛， 嗯、 就看到怎么一堆人去填100啊、70几啊、80几，他们是对自己是多没信心，我就觉得会不会是我的问卷设计有问题？我后来还特别强调说，第一个区间代表你是最好的，然后第100区间代表你是最差的，然后结果还是照样发生一样的情况，所以。对吧？所以就可能真的，就台湾人对自己评价比较正确， 比较正确、 啊，对吧、啊？对吧、啊？就是他们能够真的判断，就是自己能力怎么样。 了解这个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嗯、 对我们的启示，我原本是想要，就是说我们要多自省啊。对我，真的，我发现台湾人 我们已经非常有自省的能力了 吧。对、啊，我们台湾人已经非常自省。没有，其实不一定啊，因为这只是看统计嘛，搞不好就是认为自己能力很好的人。这要讲到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Dunning-Kruger effect， 你有听过吗？ 没有。 Dunning-Kruger effect 就是他是说，就是能力很差的人、 嗯， 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然后随着你的那个你对这个领域的了解越来越高的时候，你的信心跟你实际能力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对， 就是 这个东西，我刚才不是讲说高中的时候参加热营社吗？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叫我当助教，我就说啊，可是我才刚开始学，我还在学这样子。 嗯， 然后老师就跟我说，我也还在学。 嗯， 对。那我那时候是蛮震惊的。 嗯、哦， 就说老师怎么会说他还在学？他已经老师还在学这样。 对啊，对啊。 对啊，那后来随着自己学的越来越多之后，的确就觉得，像我现在也会觉得我还在学这样子。 对啊，对啊。 对，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嗯，对， 这个研究他最后他的结论是说，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领域没有研究的人，他们会对自己那么有信心？ 嗯， 就是因为你要正确的评价自己的能力，你必须要对这个领域有一点理解， 嗯， 就有一些知识，你才能评断说，哦，我会不会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嗯， 对吧？然后你了解的越多，你能够评断的能力就越好，然后你就可以越正确的，就是那个评价自己的能力。 嗯， 所以说。很多其实就为这就要讲到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他们常常会跨界发表他的意见， 因为他太不了解了， 他认为他在某一个领域很强很棒，那他就有他的那个专业就可以溢散到其他领域去，对吧、啊？可是实际上我们应该要就是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就是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认为很简单的一个领域，其实它大概是很难，因为我们对这个领域通常不是没有完整的了解，我们没办法评断自己对这个领域的理解。 你知道我现在脑海中就浮现了一些，比如说学机械的老师啊，还有学化学的老师啊，好像都有这种。欸、我没有说谁哦。不过我觉得就是说，欸、这洋人呢、啊，洋人相对比较自我的感觉良好， 对、嗯， 就是研究上是这样。其实我觉得他们反而就是一般来说比较感觉比较有自信一点， 嗯， 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有魅力。 嗯、 我曾经看过一个那个什么报道，可能是报道吧， 嗯、 然后他们就去调查纽约，最不受欢迎的人种。 嗯、 就是亚洲人，我是女生啊，有择偶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很生气，这样。 对。 不过可能这就是我们就是比较保守，这样比较 就 态度比较、 啊啊、 比较认清自己的。 嗯，对啊对啊，通常女性会觉得就有自信的男生比较有魅力。 对。 所以，但是问题是说，其实通常一个人的自信不是一个他的能力的很好的指标。所以不要被其他人的自信给迷惑了，他不一定真的很懂他正在说的事情。 就是懂的人有可能有自信心，但是 他产生自信心不一定代表他真的是很懂。 对对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就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就是正确的评价自己的能力？ 为什么 金手为什么会对自己有错误的评价，认为自己能力还不错，在60%左右、 嗯？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维持他的就是。那种自尊心，让他能够继续学习下去。就其实有研究发现，那个忧郁症跟躁郁的患者，他们就是对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没有消失， 很差。嗯， 就他们能够正确的评断自己的能力。 嗯， 所以说就是有人觉得，可能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很烂。然后你必须要有一点自我感觉良好，才能够好下去，是一个理论 啊。OK， 啊 我原本以为是说，因为通常初学的时候，他是从零，变成有点会，所以他的比例是很显著的。就是你本来完全不会开车，变成有点会开车， 哦啊啊、 所以它的跨越是很大的，所以这时候它的自满的程度就会变得很高。 对， 可是你 最有可能对， 那你从虽然有点会开车到变成很精进的开车，那其实那个你还是处于会开车的状态，但是你是技术变好，所以它的那个幅度，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幅度比较小的。 对，有道理，有道理。 对，我应该可以写一篇的。 对啊， 那好了，今天差不多 了，差不多了。 对啊， 最后我要讲一件让我很不爽的事情。 好、啊，你讲。 对，就是昨天我看到，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以前有一个叫做 Mars One 的计划，荷兰的。 嗯。 他在2025年的时候，想要把人类送到火星上居住，永久住在那边，单程票。然后他们想要把这个整个在居住的过程变成一个实境节目嘛。 嗯。 对，然后他们就开始募资啊，结果昨天有入围的候选人里面有一个人就看不下去，他跳出来，就指控这个计划完全是就是在骗钱、骗财的计划。我其实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希望，感觉好像人类就是快要可以移民到其他的星球去。 很难啦，现在 对啊对啊， 怎么太无人机器人？ 想一想。后来仔细想一想，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想要先去月球试试看，居住在那边，然后就直接跑去火星？ 你知道为什么吗？ 都为什么？ 因为月球它基本上一面是黑的，一面是白的啊。 嗯， 不太好居住吧。 哦，可是我觉得这应该还好吧，就是你用那个发电啊，因为其实月球跟地球输送资源很方便啊，你可以用人工照明。你在那个你建好基地之后，如果它进入那个就是没有光的时候的话，你就用人工发电啊，反正就是我们送物资到月球去超方便的，很快就送到、嗯。可是你要送到火星去要8个月。 嗯。 还是8个月还是7个月，反正差不多那段时间就好几个月、嗯、对吧、啊、可是后来反正就是那整个计划有很多问题啊， 然后 现在啊什么 就是说谎 对啊对啊，像那个指控的人就是说他们宣称说有20万人20几万人报名、嗯、结果其实只有2000多人而已对吧、啊、然后在除了这个之外更好笑的是，在一般来说选太空人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过程嘛，然后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哦，我们会派人去你住的附近、嗯、去面试， 嗯， 结果最后不是，最后他们就用 Skype 网络电话打过去、嗯，然后就10分钟，然后问一下一些他们发的简章上面的问题，嗯、然后说好，很好，很好，就过了。然后过了之后，他就开始就给你一个分数， 嗯， 他就说，哦，你要真的要去的话，你的分数要越高越好， 嗯， 然后你如果想要提高分数的话，你就要捐钱， 嗯，OK， 然后对啊，然后 这听起来就是骗人啊， 对啊，看起来就很像是骗人的嘛。 啊、 然后除此之外，他后来就是有些，因为这个计划就是当初就是这个计划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都大肆报道嘛， 嗯、 就获得很多目光， 嗯， 然后就之后有些人被入选了，他们有些就是记者会想要去采访这些入选的人， 嗯， 他们的心路历程啊，嗯、或者他们的过程， 嗯， 对吧、啊？结果那个计划的主导人。的公司，他们就发讯息去给这些入选的人说、嗯：“我们非常支持你，非常赞成你去接受这个访问。 嗯， 可是我们希望你能够把你因为这个访问获得的那个75%的收入捐给我们。 ”Oh my gosh！ 对啊， 他从头到尾都在吸金呢。 对啊，他一整个就是想要赚钱的样子 啊， 对吧、啊？所以哎。今天是一个，昨天晚上我的心情非常糟糕， 就是觉得破灭了这样。 对啊，我的希望，小小的希望破灭了。 好啦，没关系啦，我觉得应该很、嗯，我们这一生很难。 嗯，还好啦，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移民， 先看。嗯， 我说， 我觉得移民火星有点太早了啦。 对啊，太早了。 啊，我觉得至少可以看得到，可能到月球上去定居一段时间，这样就建立一个那个月球基地吧。 我觉得月球基地是有可能的， 对啊， 就是有一批人上去，等于去做一个、嗯、怎么样，pioneer 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是有 可 能的，可 能在我们这一生有机会看到。嗯、 好， 那就差不多就这样。 哎、欸，你知道我刚才其实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我刚才说3月18号嘛， 嗯。 可是我们明明是明天才要播的。 哦，对，没差了。我们录的时间是3月18号。 对嘛？你看我们这么忠实， 啊啊、 没有骗人。 我们的忠实。 好了，总是会差一天的，大家知道就好。 啊、差不多差一天。反正你昨天都已经讲成那个。 对啊，都讲昭和。你知道昭和20几年是还在准备要打战的时候，你知道吗？ 没关系，看看有没有人会发现。 好。 对，希望有人发现，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开心，因为听众很聪明，没有比我还聪明。 就是他没有听着然后放空， 对，他没有就是一边刷牙一边听，或者一边看《康熙来了》一边听。 哎、欸，昨天那个八毛跟我讲啊， 怎么样？ 他说我们的节目很适合什么时候听？ 什么时候听？ 他说念书的时候。我说你这根本是 念书的时候 听，这根本分心吧？这根本分心吧？他说不。 对啊。 他说：“我们的节目听到后面就会开始变成杂讯， 啊，好惨啊！天哪， 太让我伤心了。我们这么努力的讲， 对啊， 好了，我们之后可能就是看找机会啦，就是说、嗯、可能会 那八毛还说他想要上， 我问他 不是想要变成杂讯的一部分， 对，他成为杂讯、啊，就是我们可能会邀请那个来宾跟我们一起、嗯。”聊天那 对、啊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呼声很高希望汉娜了，但我再问问看、 嗯、 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你们有希望谁的话，我们也可以努力邀邀看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你有什么东西好讲、有趣的东西想要讲的话，欢迎 也欢迎这样， 对也欢迎。不过拜托一定要有，就是你讲的东西一定要有凭有据，不要随便乱扯，对，就这样， 不要害我们被打脸。 对，不要害我们被打脸。到时候我们真的就会放说，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好，那今天差不多这样，我们时间越来越短，就是符合大家的那个， 对啊，对啊，我们 回应大家的这个要求，这样子。 对，十五分钟差不多，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快要讲半个小时了。 对。好，其实我觉得可能半个小时差不多了， 真的吗？ 就上下了，就可能比如说20到35之间，在这， 反正就随性讲了。嗯， 对啊，好， 好， 那就明天或者是某一天再见， 某一天再见，对， 对， 没错。好，哎，对，我们下明天要讲什么？ 明天还没有想到啊，所以说不定明天要开天窗， 没有预告， 对，这。一定要每次有预告吗？ 不一定啊， 定啊， 可是你先开始的啊。 是啊，好啦，我还没，我真的还没想到啦，明天再说好了啦。 Okay, 好， 那就 先这样 哦，就是惊喜， 惊喜 就是惊喜， 对 对 对，好啦， 那就这样， 拜 拜， 拜拜， 拜拜。